桂荣、唐尊信。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呢最近的一些歌坛的资讯哈。周杰伦今年有望要推出全新的专辑啊，一举一动呢他的歌迷在网上都是特别的关注啊。前不久呢周董通过社交平台晒出了儿子的名字 Romeo 啊，所以呢大家猜他新专辑也许就叫做罗密欧啊。另外他的中文官网发文很简单啊，叫做新歌录了，我轮瘦了，奶茶还在。为了新专辑，周董也是在积极健身呢。既然又是奶茶梗，我们不妨来听这首甜蜜的歌曲。 我轻轻地叫你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 再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的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静静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有会微笑的看过，我静静的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第二首歌张学友的歌。日前呢，这个学友经典世界演唱会呢在台湾举行啊，张学友台上突然就开起了好朋友哈林的玩笑，没想到庾澄庆呢就在台下。后来他发微博说，我人在现场开演唱会，听到学友这段话我才哭笑不得呢。事实上两人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啊，因为习惯喜好性格相似，是无话不谈的好知己。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早已离开我，就是张学友翻唱庾澄庆的想念你。 别再可惜跟别人去吧，只要你不留恋不心痛、就算相拥也觉得冰冻，倦透的面容何时会放松，离开吧，心早已离开我的，没法再梦一样接近，请各自找那新的情人，幸福或遗忘、离开吧，快乐只有你不明白不知道、夜那么深哪个可倾诉，若觉得寂寞谁陪我最好，离开吧，心早已离开我的， 张学友的一首老歌早已离开我。今天网综呢继续延续火爆的势头，你看最近张杰、胡彦斌、罗志祥、黄子韬就出现在了创作101的节目当中啊。在节目当中呢，黄子韬现场唱起了爱转角，

关注天气情况，持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回升，大部分时间人体感觉比较舒适，但是明天的扩散条件下降，有污染物累积，应当尽量减少大运动量的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央视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第二季即将回归，《朗读亭》也同步回归，在全国7座城市的7所高校和学子们零距离接触。据了解，《朗读亭》高约3米，占地面积约2.5平方米。和普通的电话亭类似，朗读者可以对着圆形的麦克风阅读感兴趣的内容，并且完成录制。普通人在朗读亭的朗读内容将有机会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当中。昨天，《极限挑战》官博宣布了新一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4月29号晚8点半，并且晒出了《极限男人帮》的海报，诚邀观众和黄渤、黄磊、罗志祥、王迅、张艺兴、孙红雷开启新一季的精彩。同样在昨天，电视剧《莽荒纪》在京举办定档发布会，总制片人林正豪、导演黄祖权、演员张峻宁、牛俊峰、李威、赵雨熙等主创悉数亮相。电视剧讲述了上古时期男主角锦宁历经艰险，终于成长为一个真正强者的故事。在发布会上，剧方不仅曝光了电视剧的9分钟先导预告，更是邀请嘉宾们观看了60分钟的《莽荒纪》抢先版内容。在剧中有很多惊险刺激的莽荒大场面，导演黄祖权表示，大部分场景都是实景拍摄，转场了新疆、云南多地，还经历了很多极端天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直播的2个小时中歌榜，继续来关注近期的歌坛的热点啊！现在很多想要了解自己的偶像都会去他们的自媒体，比如说在家安泰的孙燕姿呢，要通过微博啊，要跟歌迷来互动啊。4月20号，我看到她发了这个微博，晒出一张跳舞的照片啊，配文说：“好吗，大家来跳支舞。”这就是这增加跟粉丝之间粘合度的一种互动哈。我们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彩虹金刚》，同样是童趣满满哈。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金鱼肉这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举起贝壳端盔甲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来学学天天花吹喇叭的苦心，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别自自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总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声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留下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丑呀，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还要每天都为啥盖被子，但地球使者也依然准时，繁星说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公主就一言为定，那现在就现在就现在，海浪向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想他，他都会带你到达。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愚蠢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香烟。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 成为我自己。 新歌金榜本周 Top 40里排的第21，陈嘉桦为电影脱单告捷演唱的主题曲《忠于爱情》。SHE 组团已经有17年，哇，三个人开启了单飞不解散的模式，但是感情当然还是非常好的。近日 Alan 的单身某导师提到 SHE 自从成军以来呢，粉丝群就是以女性为主，就算结婚之后粉丝的基数也非常的固定，他认为这就是他们可以走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哈。好，日前呢 CCTV 的朗读者第二季开播新闻发布会呢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啊，宣布5月5号起每周六晚上在 CCTV 一开播，一股诗意与力量交融的文化清流又将在春夏荧屏温暖流淌。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呢，因为参加了歌唱节目《我是歌手2》走红，他日前在社交网站上宣布呢，与订婚5个月的未婚夫哈里斯结婚，正式升级为人妻。今年4月16号，他特别推出了讲述与子偕老的单曲《如果我们老了》。希拉， 如果我们老了，彼此相互搀扶前行，慢慢的。便小心翼翼的，如果我们老了，相互牵绊不弃不离，静静地看繁华凋零。如果我们老了，你有没有感动的泪水？是幸福的还是苦涩的回忆？如果我们老了，会不会珍惜，绝不让对方受委屈？ 他的甜蜜单曲《如果我们老了》，恭喜希拉，爱情甜蜜，青涩和鸣，百年好合。 好，接下来去到香港呢，看一下李克勤，他透露呢，今年开拍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但是因为时间太赶，决定要延期 delay 啊。他的导演处女作讲述了一段幽默的爱情故事，自己出故事大纲，找专业团队写剧本啊。他说为了票房，自己就不出演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去年的一首歌，叫做《一个也不能少》哈。 有一部选择失意的书，伤害我的人都删除，对我好的记住，杀人又杀父，命运中眷顾，是否真有守护天使，或许在远处，或许在我心居住。这一路每次起伏，每次沉浮，每次都有贵人相助，伴我走出人生低谷，带我经过，为我欢呼，情同手足，同甘共苦，彼此呵护，彼此关注，从不觉得孤独。可我不善言辞，不常表露，看似懵懂，心里有数，滴水之恩汹涌在心窝，没有你包容我成全我，没有你我不再是我。沉默话不多，说不出的心事，转起一首歌，回望每一步，有对也有错，幸亏好人比较多。所以每次起伏，每次沉浮，每次都有贵人相助，伴我走出人生低谷，带我经过，为我欢呼，情同手足，同甘共苦，呵护彼此关注，从不觉得孤独。可我不善言辞，不常表露，看似懵懂，心里有数，滴水之恩汹涌在心窝，每一份光和热度化作满天星星闪烁，就算是人太多，全世界都路过，原来在我心中永远都有早已经知足，你们是天赐的礼物，这辈子最佳的财富。 李克勤呢，忙着筹备全新普通话的专辑，这是去年的一首单曲，一个也不能少。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最近呢，徐佳莹走进校园来分享个人的创作心得。我记得她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透露，自己不太喜欢坐在家里写歌，喜欢到处走走，随便这个带个小本子，有灵感的就马上记录下来，这也许造就了她作品灵动自然的一个原因吧。我们来听一下心理学当中的到此为止。 自甘堕落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我们经得起几次诚实，西北牵绊下去，反目成仇的深过若无其事。 此为止，各有各的天地，依然相互领取，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到此为止，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是你为我提词。我们的寂寞变成两个字，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古巨基《不老男孩》。 多少年之后，一个人许久，才知道什么是愁。 新歌二号张杰《真假》。 远期已幻想，却笑作荒唐。 新歌三号宋佳《Her》。四号李佳薇，你是我的。新歌五号迪丽热巴，毛不易，浴火成诗。新歌六号王心凌，伍嘉成，敬谦。新歌七号孙子涵，还听人劝。新歌八号安虎，答应我你要好好的。 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茫茫人海偶然再相逢。 新歌九号方博生，漩涡。 爱你，我有多么爱你。 新歌十号周品，夸张。 请不要太过夸张，你的悲伤我了就忘，别唱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简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他们也推出这首歌啊，摇滚混搭电音，让青春热血翻倍啊，来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演唱会来预热。好，听过首发，接下来是璀璨年华，我们来关注过去十年同期榜单上的火箭歌曲。首先是2008年第15期的中歌榜 Top 40啊，从第40上升到第12，升幅多达28个榜位啊。来自无穷第一张专辑个人同名，这个同名主打《他是你的谁》。如今无穷呢已经是妈妈的身份了，跟丈夫熊汝霖有个可爱的女儿。不过在10年前，他们两人还是恋爱的关系哈。来听一下无穷，好久没听他的歌。 天使的宝贝，天使的宝贝，吻我的嘴，盛开的蔷薇，吻起来有点醉。 他是你的谁？接下来到2009年，当时只有12岁的混血女生米蒂出现在大家的耳边，推出了 EP《外婆家》。米蒂的妈妈是四川人，5岁的时候呢，妈妈带她第一次回国，看到了妈妈的故乡，看到了外婆。有一天，她知道外婆去世了，就写下了这首非常悲伤的《外婆家》。2009年，15期中歌榜以18个榜位的升幅排在第7的位置。 追着那只蝴蝶要去哪？ 真话，草尖上的露水沾湿头发，追着那只蝴蝶要去哪，小鹿和外婆家没有了，小鹿和外婆家没有了。 美丽外婆家，2010年的黄绮珊呢，当时还没有参加《我是歌手》，那么对她超强唱功的印象还只是停留在业内，还有一小部分的铁杆歌迷的心中。那一年，黄绮珊推出了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虽然十年没有发片，但是仍然起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亚洲第一女声》啊。在这张以翻唱为主的专辑里，这首原创主打单曲《月光下的海》在2010年第15期中国榜 TOP40里面以16个榜位升幅，成为火箭歌曲，排在第20。 我想穿越纷扰的宇宙，我在往事丛林中徘徊，发现眺望过的未来并不是我拥有的现在，结局或许早已安排，半途而废才真叫失败，选择独自继续等待，黑夜摇摆，当浮躁难耐，心就飞往月光下的海。我渡海的灵气自叹，忘了什么是澎湃，感受微暖起伏呼吸， 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为 这首歌呢是汪峰的一首像梦一样自由啊，这首歌呢是2011年发表的一首单曲，在2011年第15期中榜 Top 40前进八位，从第12呢上升到第4，成为当周的火箭歌。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呢来璀璨年华，看看过往十年同期榜单上面的火箭歌曲啊。下面是2012年叮当呢有一个概念的专辑叫好难得，这个概念是叫做写给前男友的一封信啊，被定义为分手前最后的歌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不是你的错，在2012年的第15期中榜 Top 40上升12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排在第6名的位置啊。德拉叮当。 音乐停止了，引擎熄火了，窒息的温柔，尖锐的赤裸，一刀一刀往我心上割，往伤口里戳，那么折磨，为了什么？想中脆弱，我会好好的，没有什么最 脆弱，我会好好的，没有什么最不可舍。再痛的痛苦泪水换不回一点点感动，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再深的深情若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看见时光的倒影，忍着不呼吸，忍着不哭泣，忍着不想你，把时间倒回去，把记忆还给你，伤口会不会治愈？害怕再提起，后来多可惜，拥有了全世界却丢了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却故意藏起多少个秘密，你要我怎么放弃你留下的记忆？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拥有了全世界却丢了你，微不足道的是我依然还爱着你，却不意藏起多少个秘密，你要我怎么放弃你留下的记忆？多想我想起这件小事情，我们的过去最近开始慢慢清醒。

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今天是璀璨年华，继续为各位介绍过去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曲，上升幅度最大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2013年第15期中歌榜 Top40 从第17上升到第6，升幅11个榜位，是周杰伦的大笨钟，收录在12星座专辑里。 大笨钟的笨要怎么比，吵着我的安静中至少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这么久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着没生气，要你说不起，只是那半刻不珍惜，其实很爱着你，其实很就出答应你，我这么久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 怎么了？怎么了？ I'm in love。 我怎么了？怎么了？ I'm in love。 看不穿的眼眸，猜不透的沉默，越是在乎越是困惑，舍不得的温柔，要不得的寂寞，越是拥抱越是冷漠， 是背叛了回忆，是面对还是闪躲，时间治不了伤口，心痛到最后往往心痛， 牵着手的放手，多么沉重的泡沫，以为的承诺， 放开手的挥手， 那么认真的爱过还是认错， 不爱不爱都是无奈，无论 究竟这是英勇，或者其实懦弱，为了一个借口等候。曾经握过的手，又握着谁的手？情话不如神话不朽。像是背叛了回忆，是面对还是善恶？时间治不了伤口，心动伴最后往往心痛。放手，多么沉重的泡沫，以为的承诺。放开手，怎么回首？那么认真的爱过，还是认错？不爱不爱的是多难，无论勇敢不勇敢，为那死的手自由安排。不爱不爱都要看开，总有被嘲的浪漫，为那死的手自由安排。抓不住却又坚固。 这是从棒棒糖到 Lollipop F 四个人的组合呢，曾经有着不错的发展，在2011年还获得了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到了2014年， Lollipop F 推出了 EP 那么厉害啊，完成了从少年到轻熟男的定位升级。这是主打歌怎么了，从第37上升到第21啊，是那一周的火箭歌。那么在那以后呢， Lollipop F 再没有新作推出，成员也各自单飞了啊。接下来我们将听到2015年第15期中榜 Top 40的火箭歌，有8个升幅啊，排名第22，来自李琦的《风中少年》呢，收录在李琦个人首张专辑《唱给10年后的自己》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之《璀璨年华》。 天真无邪的小孩，那一年夏天各自天涯。照片里那些顽皮模样，到现在是否仍然一样？飘呀飘呀凤凰花，又落在梦中美丽草场。我用力洒向蓝色天空，许多故事在飞翔。风中少年向前，揉揉春风，暖暖心田。风中少年，青春耀眼，追逐梦想，与阳光争。小孩，那一年夏天各自天涯。照片里那些顽皮模样，到现在是否仍然一样？飘呀飘呀凤凰花，又落在梦中美丽草上。我用力洒向蓝色天空，许多故事在飞翔。风中少年，勇敢向前。春阳 首老歌，曾经陪着我上课，来自草蜢组合，叫做失恋阵线联盟。有一个女孩总是把歌名记错，每次问我都说成失败者联盟。我们再也没见过，可我一直都记得这首世上并不存在的歌。也许你已经忘了这个无心的过错，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深刻。在某个角落，也许真的有这首歌，如果你听过，会不会想起我？ 2016年有一个电影叫做《火锅英雄》，各种巧合各种设计，就好像蝴蝶效应一样，一步步的发展成为了不可收拾的一个事件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是重要的情感线，导演呢把写这个故事的想法写成了歌词，由赵英俊作曲演唱，就是电影主题曲，我们刚刚听到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在去年的第十五期中国榜在前年的第十五期中国榜从第37名上升到第24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哈。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去年了，这首歌非常的厉害，在第14期榜单当中有10个榜位的上升幅度，而在第15期当中呢继续攀升10名，短短2个星期从23到13再晋级到三甲位列季军。我们听到去年榜单同期的火箭歌，而且是二级助推的火箭歌，张信哲和音乐人小柯合作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他这几年演出当中经常要唱到的一首歌，叫做《好好爱个女孩》。 我承认我比较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定，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但这次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 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好人心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哪怕你终究会离开，我只想好好爱你。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第三十位，白举纲621。 谢谢你陪我做梦，或许那会有些痛。 第29位，萨顶顶指示。 一起去采集天。 第28位，彭佳慧，爱是光。 爱是光，盼是沙，就算满身都是沙。 第27位，袁娅维，别废话。第26位，叮当，一样的月光。25位，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第24位，满江记。 爱现实中的怀疑。 第23位，宋炳阳， Do it like this。 没言特别的小剧中。 第22位，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第21位，陈嘉桦，终于爱情。 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找回我爱情。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价值控， 颜值控， 潮流控。 一汽丰田首款 DNGA 蜂巢概念 SUV 奕泽，搭载全新2.0升发动机亮相北京车展， 就要挑剔的你。 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